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2014年嘅哭波桑呢今晚又同大家见面啦。啊做咩 啊，帮人哭下波桑㗎。 帮我哭波桑㗎。 有问题。 你有问题 吗？哦真係啦。 先唔使哭波桑，我哋嗰隻你係百唔係你係一嘢就中喎，你一指中的 喎。梗係啦，不过中咗对面㗎嘛。 你 奶嘢。 你一下就属咗一直 喎。大佬我真心相信曼联呢场波系会赢㗎嘛。 你係侵爆咗喎啲头。 梗係要啦，几有信心啊，100% 牌就怼冧佢。 点知又咁样。唉真係讲下今晚咩人先，头先听到阿 Steven 把声啦。咁今晚话听闻话要抽水喎，係咪咁啊，另外阿慈山啦，阿 Chilap 亦都喺度啦。咁啊，今晚哭波桑嘅人脚，经一日事忙就今晚就缺席。咁啊 ，Steven 喺度讲到明啦，抽水嘅，咁梗系讲曼联嗰场先啦。曼联对史云斯场波，咁就好坦白讲，我礼拜五晚一听杰斯咁讲咧，全面畅谈咧， 好有信心啊， 就好有信心噶，就安心 熄机。 我唔係安心擺落去，真係一千，真係一場一指，人哋孫柏文啦，金手指就一注獨贏啊嘛，咁啊，梗係要侵卡侵埋落去啦。點知就，唉，真係 諗住淡咗， 諗住瞓覺，聽朝諗住收錢噶嘛。啊，嗱，其實嗰場波嚟講咧，就真係曼聯主場又輸啦。唉，真係我都唔明點解啊。 燒第幾場啊？ 我係睇到佢追。和咗之后，我发觉要赢梗啦，曼联叫我瞓觉 啊！ 曼联咯，反胜又反底啊！咁即系啊，又系嗰啲即系之后都无力再扩大战果，史云斯嗰啲 啊！ 你见史云斯呢排都系事无斗志，或者 耷耷地啦， 系啊，对亲啲即系上半版咧，联赛榜上半版嗰啲都系流流地噶嘛，系咯， 唔系我谂首先就睇下曼联嗰场呢场足总杯去唔去先，咁啊先睇阵容啦，连加特就打窿嘅呢场波，就唔系迪基亚嘅， 多出一球喎、 啊。啊！ 倒失照失一球， 照失一球 啊！两球， 两球啊！唉，真系咁啊！另外就出咗北拿喎，咁啊，北拿就好犀利嘅啲出波 ，OK 噶， 助攻喎， 系啊，有球助攻啊，因为阿小豆嗰个助攻就佢入嘅， 系啊，冇错。 咁但系好似听闻又有一球咧，底线传咗唔知去边嘅，好似有一球。 其实我觉得佢助攻嗰球佢有啲扶碌嘅，我睇佢嗰种斩波法咧。好难唔底线传底喎，但系唔知点解个弧度又咁啱。 咁但系嗰球比阿小豆嗰球就扯得好靓，真嘅。 扯得好靓嘅， 扯得好靓系真嘅，同埋阿小豆又把握得好嘅。 摄得靓啊， 系 啊。不过咧，如果大家 我就觉得呢个球员唔系传中唔系咁好嘅，即系佢 即系助攻麻麻地。 我不嬲都有留意，都唔系觉得。 同埋大家其实咧，如果有留意哭波桑呢个节目，经一成日讲一样嘢嘅，一有小豆做正选咧。就通常都是香㗎喇。 喂不祥人喎、 啊。唔係要正选就不祥人。啊咁就中场就出咗废茶就帕基华利。废茶唞咁耐係咪真係咁快要打正选呢 係囉。唔係咁你都要俾啲时间佢操快㗎嘛。 唔係个问题係真係唞咗咁鬼耐。 你睇下想要联赛杯定足总杯囉。 咁 咪 係。 即係你啱啱你睇返佢嘅赛程係连续两场都係杯赛。 呢个係中间佢喺赛前佢都有提到喺个佢都係要为咗嚟緊个联赛杯佢係有一定嘅轮换嘅。咁佢哋自己都有讲过。咁但係就好似正如师兄开始数阵容嘅时候都会有对某一啲嘅球员而系咪呢场要摆出嚟咧，即系其实譬如足评，我哋就阿杰斯已经系咁不停喺度插嘅时候，就系话 快車嗰個輪換就做得最差喺佢心目中，即係咁多領隊裏面，冇一個做得好㗎啦。 都係兩個。 但係佢就係最差嗰個㗎啦，一定係最差嗰個。 都係第三個啫，應該。 係啦， 即係攞阿堅信之後就費格遜就中間擺人。 唔係，佢嘅意思係佢係講成個英超咁多 咁多隊， 冇一個做得好㗎啦，一定係老費係神㗎啦。咁但係而家佢都話，但係而家接手嗰個咧就係咁多個英超嘅領隊裏面咧換輪換得最差。但係咁換都唔得咧，咁佢真係佢賽前真係講明佢哋都要搏埋聯賽。 咁你又有啲人傷咗？ 唔係啊，曼聯快車好似三場贏都一場輸喎，咁都叫最差啊！咁啊真係難講。 咁但係冇咗個杯， 要四分 啊嘛，佢四場贏曬啊嘛， 想榜首係嘛？ 呢個世界咁多隊四場贏曬咩？大佬 有啊，有一隊啊，佢同事嗰隊咯。 咁冇計人哋大佬板凳咁鬼深， 板凳係爭好遠 嘅。即係曼城。足總杯都係和布力搬啫喎， 係咯，和布力搬啫嘛，所以即係我又唔覺得曼聯即係阿莫耶斯， 嗱我就 即係有幾差喎， 我就唔同意英超每隊球隊輪換都差，起碼我覺得盧特拿今場輪換幾好啊，佢都唔係出曬一線兵，都照贏到你曼聯啊。 咁啊係，嗱呢場不如試下洛利治打得好好嘅，即係佢當中其實兩球波都有貢獻嘅，咁啊第一球就入波啦，咁啊個波就截高啦，俾直線跟住邦尼啊，咁啊回翻後跟住再補數路俾個直線。先就哇呢、這個洛列治一射射入去就單刀就射入， 不過呢球好難防其實，即係咁快速嘅傳球咧，咁再加上速度上你奧費迪南即係梗係追唔到洛列治啦。 唉，真係嘥鬼氣啦！你叫史摩靈追喎，追鬼追馬咩？費迪南更加唔使講啦，右腳痛啦，啊腳痛啊又傷出啦，一傷出咧。就整咗件好嘢，叫做咧法比奧。話法比奧今年都唔知有冇出過， 好少， 好少出。一出場咧，哇正啊，送咗份禮物。一出場咧，提早個派利是。咁啊、月尾先，我哋月尾過年，佢又月頭就同你整張利是。 巴西個律法係早少少嘅。 係真係拗曬頭，嗰、那個波真係離曬譜喎，真係。入落場冇幾耐，三四分鐘到啫，一嘢就踢埋去，即係 lay tackle 嚟嘅。咁啊，嗰個波就應該都係紅牌嘅。講真就， 不過對方嗰個球員都點地都點得幾厲害。 喂，你我嗱少少咧，我又唔抽水啊，我淨係純粹講一句就係、是，你話係咪一定係要紅咧？我又覺得。相確嘅， 唔係其實我覺得 我係有可能係真係嚴咗啲嘅，但係以下就抽水啦，即係你咁多年嚟攞咗咁多著數，而家要還咧係遲咗噶啦，呢、這個報應係應該嘅、哦， 即係還少少啫，即係你借十蚊先還得個一毫子俾你， 係、哎、即係其實等於你賽後好多鋪天蓋地，大家就其實唔係呢一場啦，即係之前已經有幾場波係講關於佢球證，今年冇再喺曼聯身，即係曼聯攞唔到太多著數， 係啊， 説老實啦，大家可以 check 一 check record 啦。到底對上一次喺奧脫福有曼聯球員紅牌出場，我諗可能真係要數十年前或者廿年前都唔奇。 哦，係啊， 即係我相信會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唔抽水，淨係講翻場波嘅話，呢、個波其實係真係你問我，我覺得黃咧， 我覺得黃合理啲嘅， 一定係黃。 但紅咧就似乎真係純粹就係講佢個勢， 個勢係啊。 咁我覺得公平啲就係你當有少少唔好彩。咁呢一次嘅球證唔企你嗰邊啦，咁你就趕咗你出場。 我覺得純粹真係 late tackle 嘅啫，呢個波 係 late tackle 係一個黃牌嚟嘅。紅牌係真係好坦白講，我一睇哇咁樣紅牌，咁哇好多場波英超啲攔截咪好多紅牌。 認同啊，認同啊。 啱啱利物浦嗰幾場咁應該一早派咗兩至三張啦，係咪大把 late tackle 啦嗰場波？ 絕對係㗎，絕對係㗎。 所以呢個世界因為莫耶斯啱啱又睇個四格漫畫嘛，莫耶斯啊同幾個球證開會嘛，一個位俾一個癲一個卡頓堡啊嘛，咁啊問啦點解？今年咁樣 結果邊個掉咗落樓啊？ 結果唔係莫耶斯掉落樓咯，咪俾嗰三個球證掉咗落樓啊！大佬啊，真係個四格漫畫，我哋嗰、那個唔知有冇得睇啦，嗰個足球頻道嗰個 Facebook 啊，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咪應該都大家好熟㗎嗰、那個四格就 係啊，都係嗰個畫法。啊，單在係個內容唔同啫。 呢啲抽莫耶斯嘅漫畫層出不窮。 唉，真係莫耶斯真係。 我哋好多英超奇遇嘅球迷啊，領隊都非常之喜愛呢個莫耶斯呢個教練啦。 係啊，所以一定要撐住莫耶斯。 其餘十九隊實撐佢㗎。係 啊， 實撐佢。講真，我哋都撐莫耶斯，真係講真冇理由啊，半年啫嘛，你嗰啲要俾時間人先得。 俾時間佢管治，俾時間佢施政。 係啦、啊，我成日都話講個例子，列卡特、巴塞羅那前半年教個劈車咁，跟住 半年過咗轉會出去買咗戴維斯翻嚟，咪連人十四場。 離開就好容易，不過留低係需要勇氣。 係啊，所以就莫耶斯。都仲係好領隊嘅， 再搞多五年啦， 大佬。 大家要記得一樣嘢咧，即係當莫耶斯未仲喺奧華頓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多漫迷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領隊嘅。但係過到嚟咧，你就即係難聽講，既然你哋覺得費格遜係你哋嘅神，呢、這個係神陰點嘅人咧、其實你哋咁樣，佢而家係咁樣去話佢，或者對佢咁冇信心咧、其實你哋冒犯緊你哋自己個神，你知唔知？ 真 係。即係我覺得係咁樣，你作為個球迷咧、你唔應該咁樣去插自己個領隊。 即係好坦白講，以一場咁樣嘅波，又冇朗尼，又冇雲佩西之下，個中場又有件廢茶，呢場波輸、又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嚟嘅。講真就， 你真係冇衡量自己對波，即係啲人腳去到出到咁嘅人腳嘅時候，即係對上幾年你話哦，仲有即係對咁都夠打，咁但係你嗰隊話曬小人事啦、 但係對上嗰幾年都係放棄咗一啲杯賽，專心踢聯賽㗎嘛。 但係今年。联赛冇联赛啊嘛，大佬冇得放弃咯。 咁你都要谂下个领队唔同咗，有啲即系有啲配合上系总会系有一啲唔同嘅。你要俾啲时间个领队去执翻去波嘅。 其实我真系半年，我信佢赛后一啲嘅访问就系话，其实系有啲球员佢倾过，但系未必上嚟。即系譬如真系。迪罗斯啦，亦都即系真系，譬如我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接我抽水啦，即系已经系迪罗斯就已经话，即系公开地系直头系攞嚟烧啦。 你算留咗手啦，你冇讲到自杀嗰个字啊！你上一次上一集啊，迪罗斯就话咧，好彩我冇去，如果唔系我就晨早自咗杀啦。 咁我冇讲，我就冇直头唔提啦，我就冇提啦。 你都好厚道嘅，呢句怕我讲啦。 但系即系其实佢就莫耶斯已经讲咗，系话有好多佢倾嘅球员都。唔理啊！咁事实上亦都有啲新闻开始话系佢加沙谂住俾钱佢买人。我觉得成个季前嘅筹备啊，或者各样嘢又换班啦、又要买球员，有好多阻滞、 成个领导层都系有问题。 我几欣赏足球频道入边个 chat room 里边其中一即系上次倾个fat 其中一条 fat 啦，咁啊其中一个网民有我唔记得咗咩 网友啦， 我有咁讲啦。你啱啱好似头先先个通啦，佢啱啱半年仲要接受一个咁 烂啦， 咁烂嘅，即系唔好话烂啦，即系 唔可以话烂， 唔可以话烂，但你系 上年仲系联赛冠军嚟噶， 接一个可能系英超史上最成功嘅领队，你佢嘅压力或者佢要做嘅嘢咧，其实系好多， 唔好话烂啊，李克勤即刻打你噶，人哋话咩啊，俾对第一名嘅球员俾你。你而家搞到咁樣，你邊度對得住？ 但本身對波係青黃不接嘅，大家有眼睇 嘅。咁 你知道舊年嘅成功係因為你中間仲有傑斯嘅付出好多，你仲要史高斯，你中即係半季之後復出嗰下係幫到你對曼聯好多嘅時候，今季你呢兩個元老其實嗰個可以貢獻其實唔多噶嘛，那個跌窩嘅程度比上屆係更甚噶嘛。 我諗過去嗰幾年其實係延遲咗個青黃不接，嗰、個表象冇出現冚住。 佢係有一啲。年青嘅球员系入咗嚟，但系未撑 起 咯。 已经系出现咗，即系真系讲真，真系两三季，起码两三 季。啦，我谂由斯朗离开开始就已经有呢个问题。 调翻转头，头先譬如大家讲不难，老费用唔到噶， 系啊， 乡村 冇用噶， 老费都用唔到噶， 系啊。 即系其实我都系觉得，如果你哋去即系啲漫迷嗰啲好憎莫耶斯，甚至乎宁愿输埋今晚场联赛杯，等炒咗莫耶斯嘅话，其实你系不如屌嘅。我通知一定系你不如屌老费啦。佢陰點嘅，留翻嚟俾佢嘅，全部都係老費俾佢嘅。咁你要屌莫耶斯嘅話，老費應該攞出去斬啦。 老費應該企出嚟捍衞翻莫耶斯嘅， 係咯， 應該要幫莫耶斯即係減壓嘅。 唔會以佢咁尊重、咁需要自己個名為係自己個名嘅領隊咧，我相信佢唔會嘅。 OK， 好啦，咁就其實史雲斯呢場波最後臨尾就真係慘，臨完場先輸嘅，即係幫你個頭槌真係十年逢一潤啦。咁頭槌一頂就入網，咁、那個波就第一啦，就因為法比奧就講出場啦。 就打少劍，咁啊要廢查追阿洛列治，點、追啊？呢個第一，第二就去左邊斬埋嚟幫嚟頭槌頂嗰陣時候冇人 mark 嘅，因為就史摩靈就頭槌一漏，咁跟住伊雲斯咧又冇 mark 住阿邦尼，咁啊邦尼就好輕鬆咁啊頭槌頂入嘅呢、這個波嚇。 其實邦尼最近兩三場波係睇到好翻啲， 好翻啲嘅， 可能係因為米祖傷啦，咁佢場場都有出啦，咁可能都、都叫做經過半季啦，佢開始去適應翻英超啦。咁當然佢個質或者係佢有幾多咧？咁季初嘅師兄都覺得佢係唔係咁咁麻麻地嘅啫。咁但係呢場波就作為成為英雄啦。 呢球波應該要入到嘅，講真就咁多咁多空間俾佢。 我嘅睇法都係覺得佢打單戰鬥適合啲啦。係米祖其實傷咗，同埋今年米祖就算出都係入波到少咁嘅。 今季嗰個狀態唔係幾好， 目標太大。 我覺得佢可能係一個就温斯新温打。 定係其實會唔會係佢有一啲係？有啲即係冇上季咁勇猛，即係有啲避忌呢，始終係世界杯年呢，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掹車邊先入到。 佢好問啊。係囉。得真係覺得好問、因為而家西班牙就 今季我諗 少少唔認同，係佢更加要搏啊。因為佢如果佢話你話佢想即係 因為佢上季係 keep 到一個即係一個好嘅表現，咁你今季自然係有啲流，我覺得係有啲唔識拿捏佢個收放個問題。 我諗米祖就第一就之前佢嗰啲中場球員啊，即係中場 Servy 啊嗰啲嘢， 咁 係完全就兩回事啊。 第二中場 就根本係即係中間又傷過，咁啊始終同上年即係打開又咁順。就爭好遠嘅，講真就，所以米祖就國家隊就掹水㗎啦，即係嗰句咁多好前鋒西班牙邊輪到佢呀、講真就咁、就 我衰衰地我揀蘇達道我都唔會揀佢啦。 哦，咁再尼格道咧， 尼格道會有 必然整必然會選我 托雷斯， 係咯， 唔係你仲有啲戴偉拿咧，今季又好咧，咁、你一定會用佢啦， 拍到啦， 拍到啦， 拍到啦， 成個波斯大咯，佢要揀西班牙就根本邊有到米祖啊，大佬啊， 數唔到 啊，係啦，所以就其實史雲斯賽後阿盧特納都話咧，對於啲球員同球迷廠啲場咧係好。special 嘅，即係幾一刻嚟嘅，因為贏曼聯啦嘛，大佬啊，贏呢個宇宙最強，聲稱宇宙最強曼聯啦嘛，大佬。咁但係對於盧特納自己嚟講，我寧願要個聯賽嘅分數咯，因為佢都係可能諗住聯賽分數唔夠，咁啊，所以就佢寧願要一場聯賽勝利多於一場呢個聯賽杯嘅勝利。 嚟緊機會係啊，嚟緊再打 贏多次嘅， 再打 咁樣 係好快啫。 好啦， 因為嚟緊個禮拜六啊嘛，好似禮拜六、禮拜日 今晚就會係 今晚聯賽杯、 賽杯啦。咁嚟緊星期六就應該係會 再嗰一週啦， 對多次曼聯 啊，又對多次曼聯咁就 以曼聯主場嘅成績嘅應該就有硬。 哦，咁样，哦 ，OK，OK， 好啦。 我话爱史云斯就话， 唔系，我唔系。OK， 好，咁啊，睇下史云斯点啦，系，咁啊 ，FA 级除咗呢场曼联对史云斯个戏码比较紧要之外，仲有一场嘅 曼城， 啊唔系，讲布利杯曼城啦，都得嘅， 都得， 咁因为呢场波咧，其实就曼城就。陣容都幾齊張嘅，係 咯，話真係好多後備。 但係對大聲喎， 唔係布力般 係而家去咗英冠嘅布力 般。係啊，布力般已經去咗英冠㗎啦。咁就咁，但係呢場波就曼城就先打開紀錄嘅，咁就各球開出嚟，迪斯高就頂前就尼格道做嘢最輕鬆嘅事，就喺小禁區一鬥就入咗去。 呢球波有個責任就係蒙。蒙到你蒙啦，即係滿啦，咁啊， 彭德利蒙， 係啦，彭德利蒙啦，咁啊甩手啦。 哦，嗰個波就係啱啱俾布力般追翻個波嚟嘅，咁就係呢個又係角球，呢個基斯泰迪一頂，咁啊頭先講啦 ，Chile 都講啦，彭德利蒙咧就即係個波咧。就應該係佢用手一拍，跟住撞落自己膝頭哥就彈翻出嚟， 即係拍落地下咁樣咯，但係彈翻俾人。 唔係應該彈翻膝頭哥嘅， 彈翻膝頭哥， 跟住彈翻出嚟，咁啊結果就俾呢個咧彈呢個中堅就近門一射就搞掂，結果咧就整咗個又要。重賽 喎，揾嚟搞 啊！呢啲啊真係好攞膽啊！呢啲真係 你嗰啲曼城下一場主場啊嘛。 哦，咁啊係，收多場錢係嘛？ 收多場錢，加上曼城咁多人。 咁啊係， 但係講到咁多人咧，又係都係一個問題啦。祖維迪去邊咧？ 我受傷啊！ 始終都唔用咁樣 嘅。唔係啊，受傷， 傷咗好耐。 係啊，長期傷啊，呢個真係冇辦法。咁就。 大致上係咁啦。曼城就另外一場就要北倫敦打俾阿仙奴對熱刺。 嗯、 哦，呢、啊、場犀利，阿仙奴啊都幾都贏2-0喎、 啊，好大領嘅嘢喎。 不過有啲壞消息啦， 領咗一個女士嘅嘢喎，見到就冇。係 咩女士、啊？ 有一位阿迷都幾邪下嘅。 哦，嗰、那個 嗰、那個喺香港電視台， 你唔發覺即刻嗲曬啊？咩？我即刻 哦，你講嗰、那個，我嗰個出曬名㗎啦。啊，我哋講緊阿 Lulu 啊，唉，真係喺香港已經夠登㗎啦，唉，登到就大步都真係落埋去月草，次次著嗰件波衫咧，基本上次次輸。呢場難得唔係，咁但係就登咗個14號喎，覺得結果而家搞到係咪半年啊？ 半年 佢好似阿迷， 唉，真係我都唔識講。 我建議都係唔著， 我見 著咁咪好啲，著就唔會登啦。 唔著就出唔到街咯。唉，真係，所以 Lulu 真係，唉，唔識講啊，真係。不過就呢場波， 我覺得就其實我見佢傷出嗰陣咧，個情況都唔係咁差嘅，即係唔係話好痛楚。 哇，好得戚添，對住啲熱刺 fans 舉個2-0嘅手勢，啊，幾巴閉啊！ 但係場波係嗰個先講 T1 嗰個問題咧，其實係，但係另外有啲報道係佢俾好多大銀掟落嚟嘅， 收咗好多銀仔， 好多銀仔睇啦。熱刺好多抌落去嘅，即係其實已經係 咩嘅銀仔。咩面額嘅、啊？ 我可以講俾你聽咧，英超入邊有一隻盾牌型嗰隻銀仔咧，係好尖嘅， 好尖嘅， 真係好硬嘅。如果中牌，佢、哦、真係一定會爆光的。 係、嗯、咁就 唔係我覺得佢嗰個手勢當然係有挑戰性嘅。咁但係問題即係熱刺嘅球迷就即係如果 都洗手下 嘅 咯， 抌咧咁其實我都想象到嘅，即係佢會可能佢嗰陣，因為我但嗰段時間亦都係算係延長前，我諗叫8-9分鐘到啦。咁佢、可能第一個發啲熱刺球迷拖頭掟嗰下就可能覺得係佢抌波中啊，或者嗰樣嘢。咁但係最後發覺佢 堅係咗6個月 咯。咁、啊、但係當然佢就算抬出去嗰下，佢都可能都係扮嘢嘅，即係我覺得作為敵對球迷，我都會有咁諗法。但係就事後就證實佢其實係。半年啦， 咁但我懷疑我和確特本身佢抬出去都唔覺得自己要搞咁耐喎，即係互相咁耐喎，會唔會咧？ 我都覺得係、啊。 最初嘅報道， 因為最初嘅報道都幾個禮拜， 三個禮拜， 預計係係咧一個 預計三個禮拜嘅，但係估唔到、啊、即係而家係傷起上嚟係咁 半年 韌帶斷， 係啊，咁啊世界盃都可能問水喎， 應該都應該 冇啦。如果半年就半年唔使諗啦， 佢打完啦都 係咯，咁、啊、就啊和確特真係陰功啦，唉、啊啊、又冇咗一次世界盃揚名立萬嘅機會， 賺咗啦，16歲打。第一次，佢而家先24啫嘛， 十七，佢下次有機會打應該係29啦。 29就 下手33仲可以打多次係咪？ 哇，得唔得啊佢？ 33好多人球員。 唔係，不過 放心，英格蘭冇乜球員嘅。 唔係，不過佢傷韌帶真係成日傷咧，都係列入玻璃腳一族㗎啦，已經開始要。 哦，佢肯定係啦。 啊，真係陰 功。其實佢呢兩年嘅傷係多㗎，都絕對係多。咁、如果你講翻場波就你問我就。我會覺得係估唔到地熱刺咁易打，近呢幾年比較嘅話，呢場算係對熱刺嚟講係阿基算係踢得比較輕鬆， 應該係近期即係復甦咗嘅熱刺之後係意外地脆弱咯。 首先我見嗰個陣容有一個42號嘅呢個熱刺叫賓特納，應該係青年軍嚟嘅咁大 number。 呢個係舒亞活喺即係佢自己教青年軍嘅本來 係啊， 提拔翻嚟嘅係法國 U21嘅隊長， 仲要係中場中嚟嘅噃，第一場打喎、 有幾場後。被出過㗎啦， 出過㗎啦， 出過聯賽出過後備。 哦咁樣啊，哦但係都非常之陌生，同埋見到後邊嗰啲後備咧話 咩簡恩嗰啲啊嘛， 嗰啲咩簡恩 都有出啦，賓特納都係。 啊，好多青年軍喎、真係係咪唔去㗎？熱刺 你話係咪有機會唔去咧？其實有可能嘅，因為其實咧第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舒好多年前係自己做啲訪問嘅時候表達佢自己係阿仙奴球迷嘅。 哦，咁樣㗎， 好搞笑地。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熱刺咧本身有啲傷兵啦，咁、另外有一啲球員咧又唔知點解係。唔知係唔識用定係唔想用，譬如羅馬個拉美拿唔用啦，或者係用唔到啦。咁另一方面呢場波咧，佢哋出個中場咧，就正正譬如擺個 類似4-4-2啦，但其實個中場都係輸得好緊要嘅。 係， 除咗亞歷臣有個波唔知點波自己困到有個半單刀之外咧，其實熱刺係全場唔算好多機會威脅到阿仙奴，反而係阿仙奴仲多機會。 哦，當然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場波我諗正正就係個陣容啦。以往呢幾年對阿仙奴嘅時候，以往就一係就有一隊快翼啦，打 counter 嘅時候去黑制阿仙奴啦，又或者季初就係佢哋。每個球員即係高質啦，新埋班嗰種 passion， 仲有送阿唐新嗰時最 top fit 嘅時候咧，阿斯維打得好辛苦。但係呢場我睇到咧，就係我感覺上係真係有比較容易啊。算嚟講，無論控球權又好，或者一個樣嘢，但係調翻轉頭，呢場阿斯維都唔係強陣嘅喎。 阿仙奴 即係阿斯維肯定係傷得多啦，即係藍斯冇啦，奧斯後備啦，基奧特都冇啦。咁已經係連普杜斯基都係。 收起 嘅，咁所以其實呢場波又委輸下啦，佢自己又繼續擔起對波去睇，咁魯斯基好緊要啦，就反而同阿卡蘇拉嘅合作咧，反而有火花。呢、這個就呢場波咧就令我只係喺阿仙奴方面，我只係一個課題嘅啫，就係、是、卡蘇拉同魯斯基咧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 但係卡蘇拉打奧斯爾咧，就似乎就係遲遲都冇化學作用嘅，呢、這個真係要睇睇啦，因為。今屆卡蘇拉叫做 sharp 嘅比賽咧， 好少， 係啊， 真係同奧斯爾有 sharp 嘅地方咧，就真係對利物浦嗰場嘅啫，跟住都冇啦，完全冇啊，所以呢、這個我諗呢個課題係即係雲家都係要留意嘅。咁第二個課題就好明顯啦，頭先大家講，我覺得半年啦， 係， 咁大家都有諗緊啦，到底佢買唔買人咧？係咪真係一個普杜斯基打曬咧？因為其實嗰幾個前鋒咧， 基奧特 咧，如無意外咧，應該係唞多個禮拜嘅。即係佢仲病緊啊！呢個禮拜可能都問。係。賓特拿咧就應該要二月頭到先出得。咁其實佢已經冇乜前鋒啦。唔係，仲有一個嘅朴主永。 係咯，朴主永咯，後備㗎呢場波。普杜斯基嚴格嚟講都打到正戰頭嘅。 公司量今季有冇出過？ 公司量有出過，有出過。 但係公司量已經係 完全但係 有機會做，有機會會放佢出去租出去。 哦，再租出去添。 再出去。 咁但係我又覺得買人，我又覺得唔係好需要。講真執，因為呢個基拿比呢場波就打得好好嘅。 基拿比係好，比嗰腳係即係1-0。 係啊，即係你講係應該係第一球波。 第一球， 即係基納俾佢右邊推翻去中間，跟住俾個卡蘇拿個波就俾得好鬼靚嘅。咁啊，其實呢場波基納俾就打得好好添，即係睇到佢嗰個速度同埋力量都好夠。其實應該可以試下用多啲佢嘅。講翻轉頭就，我真係覺得未必需要買人嘅，即係而家即 係。如果以委換位嚟講咧，咁其實和確特佢可以代替嘅人都唔多，即係包括阿張生。 係啊，張伯倫都應該差唔多啦。 朱美、 張生嘅戰鬥力，我又唔覺得話與比佢差好遠。 系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唔需要买人嘅，好坦白讲，真系我可以。 如果签一两个唔系俾佢打主力嘅，即系有心理准备系即系做雷霆救兵嘅，咁我觉得冇问题。但系你话即系签个大牌嘅， 系咯，冇可能。 你如果 大牌就问嘅， 你真系搵啲老鬼翻嚟就稳阵咯。你睇十场八场咁样，即系剩翻嗰度，你 会有考虑肯 定系咯。 又 肯你 唔系 反，一讲到呢啲 scenario， 即刻谂起啲旧账噶啦嘛。 哦，有基拔图斯华 仲得，两年后嘅今日应该唔得噶啦，应该好难噶啦。 哦，基拔图斯华跟粗啊，太老。 哦，咁呢个代表阿斯豪好 family feel 啫。 阿 EV 话斋系咪有机会啊？伊度话杜达斯话有冇机会啊？ 问啦呢个问啦，呢个问啦， 仲系主力啦。 系啦，另一方面就讲真，佢始终真系重伤过嘅， 系 啊，再翻嚟已经超我都系问嘅，最近傳嘅就有兩個啦，其實傳得最除咗哥斯達之外，另外兩個就係阿馬天尼斯波圖嗰、那個。 哦， 另外就係、是、啦，另外就係阿胡仙力。 胡仙力。 哦，咁胡仙力實際啲喎，因為咁講，因為即 係係咯，早記出咗局之後話賣前鋒噶嘛。 係啊，因為即神馬天尼斯以佢嘅質素，如果阿仙奴只係打後備就好嘥，我會覺得。 同埋呢個我當係大牌喎、 大牌嚟㗎， 唔 係 咁容易。 所以唔似嘅其實就 佢難簽嘅原因係佢喺。嗰隊波嘛，嗰隊波波圖，大家知道佢賣球員真係， 咁啊梗係啦，大佬而家最值錢波圖最值錢就係呢件，佢一定同你扯高個價，所以我覺得就好坦白講，阿仙奴又唔需要即係揾個咁大牌嘅翻嚟，因為有個咁好嘅基奧特。同埋都基奧特未見到話有啲咩老退嘅狀況，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唔需要買人㗎。現階段你不如用多啲普杜斯基啊，即係真係仲實際啦，因為今年普杜斯基真係用得好少啊嘛。咁就第二球波就路斯啦。 就係、是、呢、這 個老師比老司機， 老師就呢、這個嗰、那個波就咁樣，佢係衰，佢係因為個波就係去角球嘅，係 啊，冇錯。 咁咧就之後解圍翻出嚟，蘇達到喺左邊攞翻個波回翻後，喺個中線度就老師。咁啊最慘啊，老師就唔知點解啦， 賣龍腳法。 我估佢因為個波去嗰個波落點咧，就唔就腳㗎，因為佢 想踩翻俾左腳。 係啦，佢係想去左腳俾咧，咁啊好容易俾人搶到。其實正路咧就應該將個波竇翻後面，就大腳俾翻龍門就最正常嘅。咁啊點知你知啦，路斯嗰啲腳法就爭少少，路斯基一搶就搞掂，結果就2-0啦。 啊，不過要讚路斯基，因為其實搶咗之後咧，我都唔係太估到佢有機會射得到，因為佢速度比較慢嘅。 但佢係速度快喎， 速度竟然 OK 快，仲要穿喎， 爆贏，佢仲要爆贏翻嚟嘅 好瀟灑喎，嗰下 finish。 唔係，其實好 fit 嘅，咁啊睇到好 fit 嘅，因為跑咗半場大佬咯。 球技嚟講，我其實係好咗。 即係佢入波嗰下，我覺得就有信心嘅對佢。 唔有信心，但係速度， 你係估唔到佢，估唔到佢。追唔到啊！原來、啊、我以為佢喺禁區頂嗰位， 多信追佢啫。 唔係，係 多信，唔係多信。 右閘嗰、那個，右閘嗰、那個， 右閘嗰、那個， 國家去追佢。 國家追佢就真係， 國家追佢應該贏嘅喎，照計。 追唔到都， 追唔到， 都追唔到 啊！所以老司機好 fit 咧，所以 係咯。 所以我好希望雲家係俾張約 佢啊，應該要留嘅呢個。 即係我希望佢係拍金之後，第二個可以喺阿仙奴退到休。 你一季。你俾佢打廿場波到，其實佢幫到手噶嘛？你唔使場場要佢打曬咁 OK 嘅，其實 絕對。絕對 好，咁就呢兩場波，呢幾場大波啦，叫做都講過下咩數一數其他有啲，因為 FA 級咧就聲稱叫爆冷溫床嘅，咁咧就有幾隊超即係超聯嘅球隊就衰咗啦，其中一隊叫韋斯咸，韋斯咸就俾阿森林咧炒咗5-0。 真 係。嗱，不過其實咧就有得解釋嘅，咁因為韋斯咸就出咗半隊青年軍，咁就所以咧就當中佢有啲青年軍真係好似啲牛奶仔咁啊，真係，尤其是有一個咧，即係嗰一個中堅44號咧，我都唔知咩名啊，44號咧，哇，真係有兩球波，起碼都關佢事嘅，即係人就夠高啊，不過就論盡到極點，咁就呢場波就森林嘅前鋒詹美帕達神咧，就蘇格蘭球員嚟嘅，咁啊連中3元，咁就呢場波就係啦，大致上 呢個組合幾 old school， 係咯，係啊 old school， 落定鹹濕。森林幾多年冇聽過佢？ 應該有 十年啦，不過森林好似係咪今年都 OK 好似。 森林今年係英冠啊。 啊，英冠都 OK。 唔係有得同阿韋斯咸解解話嘅，因為佢。聯賽真係排到後， 係啊， 咁你不如留翻啲資源互給好過啦。 因為好似周中有場聯賽杯嘅，韋斯咸有聯賽杯嘅，我記得對曼城㗎。 咦？咁佢咪其實應該啲球迷一樣，好似曼聯啲球迷咁樣喊啊，大聲落台啦！我都應該用一場聯賽杯嘅賽事換取大聲落台。 哦、你講呢個唔係你講起喊咧，即係場波見到有一個咧僆仔啊，韋斯咸嘅球迷影住咧，即係睇見隊波被森林蹂躪咧，就喊到 Filipe 嚟啊！咁啊，結果咧一喊就有著數，因為咧韋斯咸咧就俾翻張呢個行政雙座嘅呢個波 俾、哦、包箱， 係啊， 包箱， 包箱唔係包箱，包箱唔係包箱唔係 包箱， 包箱 可能有及著你 嘅行政包箱。俾个细路仔同埋佢屋企人咧，咁就去睇免费睇一场嘅，所以呢一喊都有值钱嘅。 咁你都要即系作为一个球会嘅管理，你都系需要做啲嘢嘅。 梗系啦，大佬5-0好肉酸啊！ 有冇啲漫迷喊紧啊？啲漫 迷咪两次噶咯，已经有两次两个买到。 我想睇下有冇呢？啊，留翻狮子俾功课狮子。 好啦，咁另外就利物浦好顺利2-0澳咸。 算顺利啊，都2-0真系赢得少啊。 我贏得少啊，仲 係啊，喂，咁你始終個實力差距係真係大噶嘛？ 咁啊，呢場波就艾斯帕斯就終於就開齋啦，啊，咁但係我始終覺得艾斯帕斯利物浦係可以用下嘅，我真係覺得佢用得太少啊，真係未知道。即係阿傑斯成日都屈我，話我覺得呢個艾斯帕斯成日都唔知佢做乜，其實我冇咁講過，好坦白。我艾斯帕斯，總體講佢當年就喺切爾達嗰陣時 OK 嘅，咁但係我始終真係覺得呢個球員喺利物浦係用得少一陣， 未表現到。 我記得阿師兄講過就阿爾伯圖就即係平。 阿爾伯圖就真係爭好遠啦。 艾斯帕斯就時好時壞啦。 係啊，咁但係佢。 應該利物浦可以用下㗎。 咁不過我咁樣解話啦，因為始終S 加 S 嗰個組合太過厲害啦。 當然當然當然。 你一隊波即係始終有兩個咁高效力嘅射手，其實好難容許即係容許第三個嘅。咁另一樣嘢就係其實始終利物浦嘅賽事唔多啦，即係今季賽事唔多啦。咁而蘇七呢種球員其實係屬於你唔俾佢踢佢即係會嬲過你嗰種嚟嘅，所以我覺得要做到輪換，其實需要有少少心理輔導咯。 所以 呢場就要係要落啲功夫嘅，即係嚟緊未來，我諗艾斯帕斯有機會嘅，但可能主要係睇緊一啲賽事揀俾佢踢。 所以呢場波都阿蘇都要出啊， 阿蘇都要出， 都要出啦，真係 練一練咁樣。 因為呢場波就因為臨尾就要打十個嘅， 艾加傷， 因為艾加傷咗就換曬人，就臨尾十分鐘就打十個，咁就場波另一個要點就係謝拉特出翻啦噃，咁啊中場都俾好多啲長傳都 OK 啊。 其實就攻咧就睇翻精華都撳住對手係攻嘅， 撳住嚟攻。 咁但始終就係把能力差啲啦，即係譬如我睇利物浦有啲射門機會啊，Sterling有啲射門機會啊，咁樣都唔係把握得咁好咁樣。 咁啊領隊羅渣士啊見住佢嘅仔啊，因為佢嘅仔係打奧咸嘅 呢場嘅焦點啦，我諗 係啊。咁就另外啦，但臨尾去到即係球場以外呢，就有單嘢， 有單嘢都唔係咁愉快， 就真係唔係好愉快，就因為有一個奧咸球迷就俾人用刀， 俾人用刀刉咗 五下， 五下，但好似話冇生命危險， 係啊，咁但係就 stable 嘅， 五下都冇生命危險喎，即係刉曬 啲大髀， 刉曬啲傷害性嗰啲位 咯，咁因為就唔知邊位刉佢啦嚇，咁就喺球場附近嘅，咁就呢樣就即係吉人天相就算啦嚇，咁啊大上啲。场咁啦，另外就车路士2-0就作客人打比领队就麦卡伦，咁呢场波都有望过少少嘅，场波就第一啦，即系十年唔逢一润啦， 米基尔 居然都入波嘅， 唔止，仲要做队长， 系做队队长啊，因为佢生日啊，嗰日系生日嚟嘅，咁啊俾佢做队长，咁啊咁啱又呢个韦利安啊扯个靓波，咁啊米基尔就即系前柱区一射就入网，即系太阳从西边升起啊，真系 今季入第一球啦，今球第二球应该 系啦，即系佢即系嚟车路士就入咗两球波啫，都嚟咗都起码六七年啦，两球波真系犀利。咁啊，其实呢场波就拉美利斯就好活跃嘅，都好多球中柱中尾。 系，韦利安都打得好。 韦利安都 OK 啦，其实总体嚟讲就 马达有冇得出啊？ 马达系冇得出噶，已经不停咁讲紧啦。马达究竟有冇走咧？都冇得出嘅。不过丹巴巴会唔会放走？我觉得就丹巴巴未必会放走嘅。啊，即系因为丹巴巴如果系有啲其他超联嘅球队，譬如阿仙奴呢类想揾咧，都唔使旨意。 唔会啦， 唔会，肯定唔会。季初已经唔得就，而家唔会啦。 系，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咧，摩连奴曾经喺某一场波讲过咧，车路士冇一个球员会插水嘅。咁但系呢场波咧，拉美利斯有一球波咧就好明显嘅插水。 冇， 绝对信 嘅，球证盲嘅啫。 咁啊，摩连奴就话自己冇睇到啊， 果然系。 摩连奴学咗阿云家嗰句说话喎。啊。云家嘅名句噶嘛。啊。Did not see the accident 啊嘛。 系啦，我冇睇到啊嘛，系咯。 睇唔到啊嘛。 系咯，睇唔到啊，睇唔到唔存在噶啦，呢个世界系嘛。咁啊，2-0啦，总体都 OK 嘅场波吓。其他比较精彩嘅。修咸顿4-3赢搬嚟，呢场波系相地系相当精彩嘅场波吓， 赢两球追两球， 系啊， 跟住就咁样慢慢逐一人一球，呢场波系估唔到，我都几惊我断。 唔系因为呢场波佢修咸顿嗰三个波啦，即系拉拉拿基利同埋阿林伯嗰三个远射都好靓，同埋不过有一球呢个洛迪古斯嗰球咧，其实就有啲争议嘅，因为就话嗰个波和特保斯咧就系入射嘅时间就俾龙又俾人推。咁咧推嘅時間咧，咁就個波就射中龍門啦。咁啊啲球員啊，兩隊球員就諗住球證會出12碼。咁啊點知喺呢、這個即係望住球證會抽12碼期間咧，咁就呢個洛迪古斯就一射射咗入去。咁就有少少爭議嘅。不過 洛迪古斯有樣嘢都幾得意喎，佢係前搬嚟球員嚟喎。 哦，系啊， 系我记得， 哦，系啊，所以赛后冇庆祝，所以冇庆祝噶，系啊，系我记得啦，即系点解会讲话啊洛迪古斯冇庆祝就系、是，哦，原来打搬嚟嘅， 搬嚟高价签翻嚟， 哦，咁啊，所以就冇庆祝，咁啊，点都好过某啲西嘅球员嘅好，咁就另外一队爆冷嘅就系维拉。维拉就输波嘅，输1-2。我睇最近维拉啲近他 见神神花花。 其实佢同阿林伯喺赛前咧，佢同阿大声系做相同嘅嘢嘅，大家都系话 足總杯呢係未必係咁重要嘅、啊、保住個聯賽位置先係最重要嘅。 但好坦白，我見維拉出啲人呢又唔係收好多咗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我唔同你嘅師兄，但係佢哋個心態呢兩個領隊係一模一樣嘅。 我就見到個賓迪基仍然都係九月到而家都未入過波囉，真係結呢真係。 佢都係我諗都係等走㗎啦呢個。 咁啊睇一睇啦，石飛聯個教練呢係好出名嘅，叫尼祖哥洛夫。 哦， 即係之前拜仁哥洛夫個仔啦，打個利物浦啦、嗯，打個森林嘅，咁就做咗石飛聯嘅領隊。嗯、其他略略提一提賽事，卡迪夫蘇斯克查第一場嘅賽事，二、嗯、比一贏紐卡素喎、 哦，作客喎、 哦，係啊，仲要作客喎、哦，哇， 勁 啊！蘇斯克查真係。 纽卡素嘅主场喎、哦，今届好劲 啊 嘛！ 唔好讲少啊，居然咁样嘅， 可能个八字夹啊，同阿陈生、 阿、嗯、田生，唔好意思，以为写。 另外爱华顿，爱华顿四粒。咁就贏翻斯帕流浪，即拉域話好耐冇見啦，終於見翻啦！一出就兩球啊，咁啊仲有一球十二碼，不過宴客啫、嗯。另外就高文又入波啦，啊又係又集又入波，場場入波嘅最近、嗯。另外巴克利又一球，另外就史篤城二比一贏波，侯城二比零贏英冠嘅球隊。最後就 仲有一場啊，水晶宮作客贏西布朗。 冇錯，仲有一場諾維治對富咸就要重賽嘅，因為一比一。 咁、嗯、啊，雷斗雷啊，咁就 真系雷斗雷啊！咁啊，大致上足总杯我哋都交代一七七八八，咁啊，其实都抽埋签添噶啦， 冇错，抽咗签。 咁啊，抽咗签咧之后咧，我记得嘅就系车路士啊对史笃城嘅，我记得。 冇错、 啊， 今次嘅抽签系非常之冇看头噶。 系啊，冇看头， 即系冇乜强。 头先先讲嘅车路士对史笃城 已 经 系最有看头噶啦、啊，最强啦、 啊。因为其他嗰啲咧，车仔诶，唔系阿仙奴啊、曼城啊、利物浦啊，都系抽啲， 唔系冇曼 抽。抽啲啊！话你做咩啊？ 你好挂住曼联， 下一届定上一届？ 系啦，咁啊，所以就等个第四圈就真系个戏码就真系麻麻地吓，咁就足总杯就去到呢度啦 ，FA 级啊，咁我哋哭波桑上半场呢度先，下半场再继续。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